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八集，张一鸣给池瑶打电话过来时，池瑶还没睡醒，屋里窗帘闭合着，手机震动声一阵接着一阵。池瑶半睁着眼从床头摸到手机，见是张一鸣，还反应了会儿才接听。自那天他给张一鸣发消息他未回，他们已经整整一周没联系了。 喂。 喂，池瑶，你在家吗？ 在，怎么了？ 池瑶撑着胳膊坐起来。 我刚路过这儿，想问一下，你要不要一起吃个早餐？ 池瑶拨了拨长发，压下起床气。 等我15分钟。 不知是不是巧合，昨晚池女士才给池瑶来过电话，问她相亲进程。因为几天没联系了，池瑶随口道：“ 估计凉了。” 结果今天张一鸣就来了电话，来的可真够早的。洗漱梳发，池瑶没化妆，素净着一张脸出现在张一鸣面前时，让他愣了愣。 我还以为是哪个学生呢，差点没敢认。 池瑶梳了高马尾，白衬衫牛仔裤，露出纤细的脚踝，显得双腿又直又长。因为天冷，她还披了件风衣，和上次约会的成熟装扮相比，要显得年轻不少。他看了看张一鸣一副有备而来的模样。 你这是一会儿还要去上课？ 嗯。 那来得及吗？ 9点开始。 张一鸣抬手看表。 现在还没到8点。 池瑶无言以对。张一鸣这才犹豫地说。 我们有半个月没见了。 何况此前一周他们甚至连对话都没有。但两人都没提起这莫名其妙的断联。池瑶沉吟片刻，露出笑容。 去你学校食堂吃吧，省得耽误你上课。 A 大在本城校区遍布，其中中湖校区最大。池瑶住在附近，却只去校内影城看过几次电影，其余时候没怎么进去，主要是觉得自己扎进学生堆里不太搭调。张一鸣带他去了学校的3食堂，食堂有上下2层，里面各种吃食琳琅满目，周六也有不少学生在慢悠悠地吃着早饭。假期中池瑶很少起这么早，他找了个窗边的位置坐下。没多久，张一鸣端了两人的早餐过来，粥的另一边是落得老高的笼屉，看着摇摇欲坠，他连忙搭了把手，忙不迭说道：“ 这么多，哪里吃得完？ 都尝尝吧。” 张一鸣抽出纸巾，擦了擦后颈的汗。 应该合你口味的。 不得不说，这3食堂做的东西确实好吃。池瑶的味蕾不禁苏醒，他斯文地吃了不少。张一鸣看了他一会儿，主动说道：“ 其实这些天我没联系你，也是在考虑我们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。” 池瑶悠然地喝粥。 所以考虑出结果了吗？ 我看得出来你兴致不高，本来有点气馁，想要放弃，但是听到介绍人说要再换一个人见面的时候，我不甘心了。 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 池瑶，我挺喜欢你的，所以我想再争取一下。 池瑶放下筷子。 一开始我们相亲时我就说过，是因为家里一直在催我才…… 我知道，你不用着急拒绝我。我的想法是，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，你觉得呢？ 池瑶抿食双唇，终于松口。 可以啊。 把话说开后，张一鸣明显松了口气，又拿起纸巾擦汗。 我刚才挺怕你会拒绝我的。 迟瑶哭笑不得，他哪有那么不近人情。 老师来吃早餐。哟，老师朋友也在啊。 话音刚落，忽然一道男音插入。迟瑶的记忆力不错，认出是上回在篮球场那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男生。他下意识地向男生身后看，不算意外地看到了熟悉的面孔。江燕应该是刚从公寓那边出发，顺道过来买早餐，等着和同伴一起去上课的。迟瑶刚想打声招呼，可见江燕此时眸色浅淡，就算和他对上眼也没有露出任何情绪，仿佛和他不认识一般，他便歇了心思。没准人家小男生不想在老师跟前暴露和自己认识的事也不一定，谁知道呢？现在的小孩心思都不好猜。就拿昨天来说，江燕最终还是拒绝了问他要联系方式的女生。回小区的路上，迟瑶问他为什么要拒绝，他却硬邦邦地回了一句意有所指的话： 因为我不想揣着明白装糊涂。 你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吗？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。迟瑶低头用小勺搅和着白粥，听着张一鸣和男生交谈，知道男生叫杨晓，一会儿他们上的是选修课，还有15分钟开始。他直了直背，感到空前烦躁，好似刚出走的起床气又回了笼。他看向窗外，透过洁净的玻璃隐约捕捉到站着的两个男生的轮廓。江燕比较高，而且今天又换新鞋了。 那我们先走了。 听到杨晓这么说，迟瑶耳根一动，刚要有所动作，旁边的位置却有人坐下。长方桌子两边各有两张长椅，长椅一体，男生坐下后，迟瑶这边也跟着晃了一下。他看向坐下的江燕，江燕忽略杨晓的挤眉弄眼，似笑非笑道： 老师就在这儿呢，我们也不用怕迟到，干脆一会儿一道去教室吧。 因有事要去教务处一趟，杨晓难得起了个大早，解决完出来，距离选修课开始还有半个小时不到。他转到去食堂，瞧见前边熟悉的身影，三两下跳过去就揽过了男生的肩。 今天怎么来得那么早？ 江燕的眉眼还藏着造诣，他抖抖肩膀，将杨晓的手臂给抖下去。 无聊。 他本身睡眠就浅，昨晚因为惦记着白天去早市时迟瑶的态度，辗转反侧也没睡好，早早便起了。听到迟瑶出门动静时，他还在跑步机上，等他下楼，迟瑶早不见踪影。杨晓当他起床气没消也没在意，絮絮叨叨说起运动会的事儿。两人走进食堂，买完早餐正要寻坐，就见江燕偏头看门口斜对角的靠窗位置，眸色沉沉。 看什么呢？ 杨晓跟着看过去。 那不是老张吗？他带女朋友过来吃食堂，可真够新奇的。 不是女朋友。 江燕再次澄清，只是声音声硬之间又掺着些说不清楚的情绪，像是被人骗了一样。杨晓渐渐觉出不对，因为上次江燕也是这样否认的。 你们认识？ 过去看看。 江燕答非所问，然而江燕到底来迟了一步，迟瑶已经吃饱了。他们刚坐下，迟瑶便拢着外套起身。 那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 等等。 张一鸣跟着起了身，迟瑶的手揣着兜，先看了眼同样在看他的江燕，他的头发又软又蓬，在柔和的光里描出精细的线。他笑了笑，又收笑看向张一鸣。 你上完课再联系我，我要回去补觉了。 说完这话，迟瑶知道即便他后脑勺没长眼睛也能捕捉到某人的视线。他只觉自己那卷土重来的起床气再次灰溜溜地离开， 整个人神清气爽，所以他没回公寓补觉，而是拦车回了池家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